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之所以反感嘎西玛，是因为这个新闻记者对艺术既不比皇帝更懂，成见倒不比他少。只要是他不喜欢的，他绝对不容许存在，说是恶劣的、危险的，他为了公众的福利要把他们消灭。最丑恶的而最可怕的，莫过于这般畸形发展的不学无术的市侩，自以为用了金钱和报纸，不但能控制政治，还能控制思想。凡是听他们指挥的，就赏赐一条链子、一些肉饼、一个窝；拒绝他们的，他们就放出成千成百的走狗去咬。克里斯朵夫可不是受人呵斥的家伙，他认为一头蠢驴胆敢告诉他在音乐方面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未免太不成话。他言语之间表示艺术需要比政治更多的准备。他直截了当的拒绝把一部无聊的脚本谱成音乐，不管的作者是报馆高级职员之一而为老板特别介绍的。这件事使他和嘎西玛的交情开始冷淡了。克里斯朵夫去探望近来比较疏远了的亚诺夫妇。亚诺太太白天一部分时间总是孤独的，很有余暇想到别人的悲伤。她想到克里斯朵夫在奥利维走后所感到的空虚，便压着胆怯的心情请他吃晚饭。他很愿意不时来照顾一下克里斯朵夫的家务，可是他没有胆子。这也许更好，因为克里斯朵夫绝对不喜欢人家照顾他的事。但他上亚诺家吃饭，黄昏时也常到他们家去坐一会儿。他发现这对夫妇老是那样的亲密，维持着同样的温柔而抑郁的气氛，比从前更灰色了。亚诺精神上经过一个颓丧的时期，教书生涯把他磨得很苦，累人的劳作一天又一天的永远没有变化，仿佛一个轮子老在一个地方打转，从来不停，也从来不向前。虽然很有耐性，这好人也不免垂头丧气。他为了某些不公平的事很难过，觉得自己的忠诚毫无用处。亚诺太太说些温婉的话鼓励他。克里斯朵夫的来往照例对他们很有好处，而在他那方面也乐于到这些好人旁边来让自己的心温暖一下。那时来了另外一个女朋友， 更准确地说，是克里斯朵夫去找来的。因为他虽然愿意认识他，可绝不会自动来看他。那是一个25岁左右的女子，音乐家，得国立音乐院的钢琴头奖的，名叫塞西尔·佛洛黎，矮个子，相当的胖，眉毛很浓，美丽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又小又粗的鼻子下端往上翘着，带些红色，像鸭嘴，厚嘴唇，表示人很笃实温柔，下巴肥肥的，很结实，很有个性，脑门长得并不高，可是很宽，浓密的头发挽成个大结挂在脖子上，粗大的胳膊，钢琴家的手又长又大，指尖是方的，大拇指跟别的手指离得很远。他浑身上下都元气充沛，像乡下人一样的健康。他跟母亲住在一起，对母亲很孝顺，母亲也是个好心的女人，对音乐毫无兴趣，但因为常常听人谈到，便也弹着音乐，知道一切音乐界的潮流。塞西尔过着平凡的生活，整天教课，有时也举行些没人注意的音乐会。平时他回家很迟，或是步行，或是坐街车，筋疲力尽，可是兴致不坏，回来还打起精神练琴，缝帽子，话很多，爱笑，爱莫名其妙的哼哼唱唱。人生并没有宠他，他懂得辛辛苦苦换来的一点享受是多么的宝贵，也很能体会一些小小的快乐，体会他的境况或艺术方面的些少进步。只要他本月比上月多挣5法郎，或者把弹了几个星期的一段肖邦终于弹好，他就欢喜不尽。他自修的功课并不过度，恰好配合他的能力，像适当的健身运动一般，使他身心痛快。弹琴、唱歌、教课，这些正常而有规则的活动，使他一方面觉得日子没有虚度，一方面能过着小康的生活，有点平平稳稳的成就。他胃口很好，吃得下，睡得着，从来不闹病。他为人正直、合理、谦虚，精神很平衡，一无烦恼，因为他只管现在，不问以往，也不问将来。既然身体好，生活安定，不会有什么风浪，他就差不多永远是快乐的。他高兴练琴，也高兴管家务，也高兴一事不做。他的生活不是一天天过的，而是一分钟一分钟的过的。他心中毫无高远的理想，即使有，也是建筑他所有的行为与思想的布尔乔亚理想，就是说，心安理得地爱好他所做的事。星期日，他上教堂去，但宗教情绪在他的生活中毫无地位。他佩服那些狂热的人，像克里斯朵夫一般有一种信仰或天才的，但他并不羡慕。有了他们的烦闷和他们的天才，又会怎么办呢？那么他怎么能体会到大作家的音乐呢？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只知道的确体会到了。他高出别的演奏家的地方是在于他身心的健康与平衡，这颗自己并无热情而生命力很强的灵魂，为陌生的热情倒是一块特别富饶的园地。他并不因之受到骚乱， 侵蚀过艺术家的可怕的热情，他能尽量传达出他的气势，而自己不受他的毒害。他只感到那些作品的力量和弹完以后的痛快的疲劳。那时他满头大汗，筋疲力尽，安详地笑着，觉得心满意足。克里斯朵夫有一晚听到他的表演，大为赞赏，他在会后向他握手道贺，他非常感激。那晚听众很少，而且他素来不大有人捧的。他既没有巧妙的手段去加入什么音乐集团，也没有那种本领招致一般捧角的人跟在他的后面，既不用过分的技巧来标新立异，也不用想入非非的方式去表演名作引人注意，同时他也不自命为巴赫或贝多芬的专家，更不对他所奏的东西标榜什么理论，只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感觉到的东西弹出来，因此谁也不注意他。克里斯朵夫因为人家不知道他而很气愤，提议要叫大日报的朋友们提到他。他虽然很乐意有人称赞，却求克里斯朵夫切勿为他钻谋。他不愿意奋斗，花许多气力惹人家嫉妒，他只求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人家不提起他倒是更好。他绝不忌才，对于别的演奏家的技巧，他第一个会惊叹佩服，既无野心亦无欲望。他太懒了，没有这个劲儿。要是当前没有什么确定的目标需要他关心，他便一事不做，连胡乱思想都没有，夜里躺在床上，不是马上睡着，就是一无所思。多少在这个年纪上没嫁的女子，念念不忘地想着婚姻，唯恐做老处女，她却没有这种烦恼。人家问她喜不喜欢有一个好丈夫，她回答说，切，抱这种野心干什么？为什么不梦想着50,000法郎的净款呢？做人应当知足，应当安分守己。人家要是给你，那么更好，要不然就算了。一个人不能因为没有蛋糕吃，就觉得上白面包不够味儿。尤其在你吃过了长久的硬面包之后。并且他的母亲接着说，还有许多人不是每天都有的吃呢。塞西尔自有他不相信男人的理由。几年前故事的父亲是个懦弱而懒惰的人，使妻儿子女吃了不少的苦。他也有一个不成器的兄弟，不知道在混些什么，每过一些时候出现一下，向家里要钱，大家怕他，觉得他丢人，唯恐有朝一日会听到他出什么乱子。可是大家疼他。克里斯朵夫见过他一次。克里斯朵夫正在塞西尔家，忽然有人打铃，母亲跑去开门了，然后克里斯朵夫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人谈话，不时地高声嚷几下。塞西尔似乎慌了，也出去了，让克里斯朵夫一个人待在那里。隔壁继续在争吵，陌生人慢慢地有了威吓的口气。克里斯朵夫以为应当出去干涉，便开门出去了。但他只看到一个身子有点畸形的年轻人的背影，就给塞西尔赶来压住了，求他回到屋子里去。塞西尔也跟着一同进来。大家不声不响地坐着，来人在隔壁里又嚷了几分钟，走了，把大门使劲地碰了一下。于是塞西尔叹了口气， 对克里斯朵夫说，是的，是我的兄弟。克里斯朵夫明白了。我知道，我也有一个。塞西尔握着他的手，又亲切又同情地说，你也有吗？是的，那都是叫家里的人发笑的宝贝儿。塞西尔笑了，他们的谈话换了题目。真的，这种使家人发笑的宝贝儿对塞西尔不是味儿，而结婚的念头也不会打动他的心。男人都没意思，还是过独立生活好。母亲看到女儿这样，只有叹气。她可不愿意丧失自由，平时唯一的梦想是将来能有一天，天知道是什么时候，住到乡下去。但她不愿意费心去想那种生活的细节，觉得想一桩这样渺茫的事太没意思，还不如睡觉或是做他的工作。在未能实现他的梦想之前，他夏天在巴黎近郊租一所小屋子，跟母亲两个人住着，那是坐20分钟火车就可以到的。屋子和孤零零的车站离得相当近，在一大片荒地中间，塞西尔往往夜里很晚才回去，可是并不害怕，不相信有什么危险。他虽然有支手枪，但常常忘在家里，而且也不大会用。克里斯朵夫去探望他的时候，常常要他弹琴。塞西尔对于音乐作品的深切的领悟，使克里斯朵夫看了很高兴，尤其是当他用一言半语把表情指点给塞西尔的时候，他发觉塞西尔嗓子很好，那是塞西尔自己没有想到的。他劝塞西尔训练，叫他唱德国的老歌谣或是他自己的作品。塞西尔唱得很感兴趣，技巧也有进步，使他们俩都很惊奇。塞西尔天分极高，音乐的光芒像奇迹似的照在这个毫无艺术情操的巴黎小布尔乔亚女子身上。夜莺，克里斯朵夫这样称呼她，偶尔也提到音乐，但老用实际的观点，从来不及感情方面。她似乎只关心歌唱与钢琴的技巧，他和克里斯朵夫在一起而不弄音乐的话，就谈论俗事，不是家务便是烹饪或者日常生活，平时一分钟都不耐烦和一个布尔乔亚女人谈这些题目的克里斯朵夫，和夜莺倒谈得津津有味。他们这样的在一块儿消磨夜晚，彼此真诚的相爱，用一种恬静的几乎是冷淡的感情。有天晚上，克里斯朵夫来吃晚饭，比平时待久了些，突然下了一场阵雨。等到克里斯朵夫想上车站去赶最后一班火车的时候，外面正是大风大雨。塞西尔说，算了吧，明儿早上走吧。克里斯朵夫在小客厅里睡着一张临时搭起来的床。客厅和塞西尔卧室之间只有一重薄薄的板壁，门也关不严的。他在床上听到另一张床咯咯的响，也听到塞西尔平静的呼吸。过了5分钟，塞西尔已经睡熟了，克里斯朵夫也跟着入梦，没有一点骚乱的念头惊扰他们。同时，克里斯朵夫又得到了一批陌生朋友，被他的作品招引来的。他们住的地方大半离开巴黎很远， 或是幽居独处，从来不会遇到克里斯朵夫的。一个人的名气即使是鄙俗的，也有一桩好处，就是使上千上万的好人能够认识艺术家。而这一点，要没有报上那种荒谬的宣传就办不到。克里斯朵夫和其中的几个发生了关系，有的是孤独的青年，生活非常艰苦，一心一意地追求着一个自己并无把握的理想。他们尽量吸收着克里斯朵夫友爱的精神。也有的是一些内地的无名小卒，读了他的歌以后写信给他，像老许茨一样觉得和他生气相通。也有的是清苦的艺术家，其中有一个作曲家，不但没法成功，而且也没法表白自己。他们看到自己的思想被克里斯朵夫表现了出来，快活极了。而最可爱的也许是信上不署名的人，因为这样他们说话可以更自由，很天真地把信心寄托在这个支持他们的长兄身上。克里斯朵夫多么愿意爱这些可爱的灵魂，但他永远不能认识他们，因之大为惆怅。他吻着那些陌生人的信，好似写信的人吻着克里斯朵夫的歌一样，个人都在心里想着：亲爱的纸张，你们给了我多少恩惠呀！这样，根据物以类聚的原则，克里斯朵夫周围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仿佛是一个天才的家属，在他身上汲取营养，同时也给他营养。这个集团慢慢的扩大，终于形成一颗以克里斯朵夫为中心的集体灵魂，好像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无形的星球在太空中运行，把他友爱的歌声跟一切星球之间的和声交融为一。正当克里斯朵夫和他那些精神上的朋友有了神秘的联系的时候，他的艺术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得更宽广，更富于人间性。他不再希望音乐只是一种独白，只是自己的语言，更不希望它是只有内行了解的艰深复杂的结构。他要音乐成为和人类沟通的桥梁，唯有跟别人息息相通的艺术才是有生命的艺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在最孤独的时间，也靠着他在艺术中表白的宗教信仰和其余的人结合为一。亨德尔和莫扎特的写作，由于时势所迫，也是为了一批群众，而不是只为自己的。连贝多芬也得顾到大众，而这是大有益处的。人类应当用这种话提醒天才：你的艺术中间哪些是为我的？要是没有，那么我不需要你。这种强制使艺术家第一个得到好处。当然，只表白自己的大艺术家也有，但最伟大的总是那些心为全人类跳动的艺术家。谁要面对面地见到活的上帝，就得爱人类，在自己荒漠的思想中是找不到上帝的。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奥利维和雅格丽娜在意大利旅行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在法国西部的一个城里安顿了下来。奥利维在那儿有个中学教员的位置，他们差不多谢绝宾客，对什么都不关心。等到不得不出去拜客的时候，他们毫无顾忌地对人很冷淡，使有些人很不快，使有些人微笑。所有的闲言闲语只在他们身上划过，毫无作用。哪怕在众人面前，他们也是我行我素。人们常常会发现他们一边说话一边眉目传情，他们用不着彼此瞧望就能看到对方。两个人微微地笑着，知道彼此同时想着同样的念头。等到从应酬场中出来，他们简直快活地直嚷着叫，做着种种痴儿痴女的狂态，仿佛只有八岁。他们说着傻话，互相用古怪的名字称呼。他把奥利维叫做奥利佛、奥利丸、奥利方、法南、妈咪，竭力装作小女孩子的模样。他要同时成为奥利维的一切，又是母亲，又是姐妹，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情妇。他不但以分享奥利维的快乐为满足，还要实行自己从前许的愿，分担他的工作。这也是一种游戏，初期他又好玩又热心地干着，因为工作在他这样的女人是件新鲜的玩意儿，所以对最枯索的事也感到兴趣。图书馆里的抄写、翻译无谓的书都变成了他生活计划中的一部分。他的理想生活不就是纯洁、严肃，全部贡献给共同的高尚的思想与劳作的吗？只要有爱情的光辉照着，一切都很好，因为他只想着奥利维，而不是想着自己所做的事。最奇怪的是，凡是他这样做出来的一切都做得很好，他的头脑对于那些在一生中别的时间绝不能胜任的抽象的读物都能毫不费力地应付。爱情使他整个的人脱离了世俗，他自己可不觉得，好比一个梦游病者在屋顶上走着，非常的安闲，什么都看不见，只管做着他的严肃而快乐的梦。可怜一个人对于幸福太容易上瘾了， 等到自私的幸福变成了人生唯一的目标之后，不久人生就变得没了目标，幸福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麻醉品，少不掉的。然而老是抓住幸福终究是不可能的，宇宙之间的节奏不知道有多少种，幸福只是其中的一个节拍而已。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中摇晃，幸福只是其中的一极，要是钟摆停在一极上，只能把钟摆折断。他们尝到了安乐的烦闷，需要刺激的感觉越来越不知厌足，甜蜜的光阴减低了速度，变得软弱无力，像没有水分的花儿一样黯然失色了。天空老是那么蓝，可已经没有清晨那种轻快的空气，一切静止，大地缄默，他们孤独了，正如他们所愿望的那样，可是他们不甚悲伤，一种说不出的空虚的情绪，一种并非没有魅力的渺茫的烦恼出现。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模模糊糊地感到不安。他们多愁善感，近乎病态，神经在竞技中紧张起来，一遇到最轻微的意外的触击，就会像树叶般的发抖。雅格丽娜无端端地流着眼泪，虽然她以为是爱极而起，其实并不是。结婚以前的几年，她那么紧张、热烈、苦恼，一旦达到了而且超过了目的，她的生命力就突然停止活动，而一切新的行动，或许连一切过去的行动在内，也忽然显得毫无意义。这种情形使他莫名其妙地感到困惑与消沉，他自己不肯承认，以为是神经疲劳所导致的，便勉强笑着。但他的笑容和他的哭同样带着不安的意味，他鼓足勇气想再去干以前的工作，不料他马上不胜厌恶地扔下了，甚至还弄不明白以前怎么会对这样无聊的事情感到兴趣。他又勉强出去交际，也同样没有结果。习惯已深，他再也受不了平庸的人物与无聊的谈话，这些原始人生不可避免的，他却只觉得鄙俗不堪，便守着丈夫孤独下去，同时还拿这些不幸的尝试硬叫自己相信人生除了幸福以外竟是一无足取。有一晌，他果然比什么时候都更沉溺于爱情了，但那纯粹是意志的力量，不像他那么狂热但更温柔的奥利维，比较不容易接受这烦闷的侵扰。他本人只觉得偶然有点说不出的颤抖，并且他的爱情在某种程度内也受着日常事务，他不喜欢的职业的限制，而不至于完全消耗。但他既然非常敏感，爱人心中所有的动静都会在他的心中引起反应，那么雅格丽娜暗地里的困惑当然要传染给他了。一个美好的下午，他们在野外溜达，出门以前两人都觉得这次散步一定是很愉快的，不料才走了几步，一种阴沉的令人困倦的忧郁忽然涌上了心头。他们没法谈话，可勉强谈着，每个字都使他们感到空虚， 他们像木偶似的一无所见一无所感，非常感伤地回家。时间已经到了傍晚，屋子里只显得空虚、黑暗、寒冷。雅各丽娜走进卧室，帽子跟大衣都不脱，静自默默地靠窗坐下。奥利维在隔壁靠着书桌站着，两人在半明半暗中悄悄地哭了，哭得很伤心。他们掩着嘴不让自己出声，最后奥利维痛苦地叫了一声：“雅各丽娜，雅各丽娜！”噎着眼泪回答：“ 怎么，你不来吗？”“ 我来了。” 雅各丽娜脱了大衣，洗了脸。奥利维点起灯来。过了几分钟，雅各丽娜进来了。两个人都不敢相视，直到彼此都哭过了。他们不能互相安慰，因为个人都明白是为的什么。终于到了一个时候，他们俩不能把心中的苦闷再隐藏下去，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承认其中的原因，便想法另外找一个原因。那当然是不难的，他们认为一切都是枯索的内地生活造成的。这一下他们宽慰了。朗伊埃先生知道女儿对于刻苦的生活厌倦了，并不怎么惊奇。他托了政界的朋友把女婿调到巴黎来。在巴黎，他们又遇到了新朋故旧，觉得这些人都跟离开的时候不同了。一听到奥利维到来的消息，克里斯朵夫马上高兴非凡地赶来，奥利维也同样的高兴。可是一见之下，他们都意想不到的发窘，两人都想提起精神来，只是没用。奥利维很亲热，但多少有点改变了。克里斯朵夫很清楚地感觉到，一个结婚以后的朋友无论如何不是从前的朋友了。男人的灵魂现在掺入了一些女人的灵魂。克里斯朵夫在奥利维身上到处发现这种痕迹，眼睛有些不可捉摸的光彩，嘴唇有些从前没有的皱痕，声音与思想也有些新的抑扬顿挫。奥利维自己没有觉得，倒反奇怪克里斯朵夫和从前大不同了。当然，他还不至于以为克里斯朵夫改变，承认自己是在变了。在他看来，这是跟着年龄来的正常的演变。他还诧异，克里斯朵夫没有先前的进步，责备他始终保持着那些思想。那是他以前非常重视而现在认为幼稚与老朽的，因为奥利维的心给一个陌生人占据了，而克里斯朵夫的思想和这个外来的灵魂格格不入。这种感觉在雅格丽娜也参加谈话的时候特别明显。那时奥利维和克里斯朵夫之间隔着一重冷言冷语的幕，可是大家都竭力掩藏心中的印象。克里斯朵夫继续到他家里去，雅格丽娜无邪地向他放几下冷箭，克里斯朵夫不以为意，但他回去以后非常难过。朗伊埃太太的一个姐姐故世了，她是一个有钱的实业家的寡妇，无儿无女，全部的财产都转移到了朗伊埃家里。雅格丽娜的财富增加了一倍以上。遗产来的时候，奥利维记起了克里斯朵夫那番关于财富的话，便说：“ 没有这笔财产，我们也过得很好。也许钱多了反而有害处。雅格丽娜取笑他，傻子，这也会有害吗？何况我们可以不改变生活。表面上生活固然照旧，因为照旧，以致过了一些时候，雅格丽娜抱怨钱不够了。那显然是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事实上收入多了三倍，还是全部花光，也不知道花在哪里了。他们简直不懂以前是怎么过活的，钱像水一般的流出去，被无数新添出来而马上成为日常必不可少的用度吞掉。雅格丽娜结识了一批有名的裁缝，把从小熟识的上门做活的女裁缝辞退了。以前戴的是不费多少材料就能做得很美的四个铜子的小帽子，穿的是并不十全十美但反映着自己的妩媚有些自己气息的衣衫。这些日子现在都晚了，周围所有的东西原来都有种温暖亲切的情调，现在一天天的减退。他身上的诗意消失了，变得庸俗了。他们换了一个公寓，从前费了多少心血多么高兴布置起来的屋子显得狭窄难看了。那些反映一个人的心灵的朴素的小房间，窗外摇曳着的清瘦的树影的景致现在不需要了。他们另外租了个宽大的舒服的屋子，分配得很好的，可是他们不喜欢而且没法喜欢的烦闷的要死的公寓。熟悉的旧东西代之以陌生的家具与湖壁的花绸，往事在这儿是毫无地位的。最初几年共同生活的印象从脑海里给扫除出去了。对于夫妇，最不幸的是他们和过去的爱情的联系一朝被斩断。因为接着初期的温情必有一个精神沮丧的时期，那时一个人只有靠过去的回忆才能撑持。用钱的方便使雅格丽娜在巴黎在旅途上接近了一般有钱而无用的人物，和他们交往的结果使他瞧不起其余的人，瞧不起劳作的人。以雅格丽娜奇妙的接受能力，他立刻和那些贫弱而腐败的心灵同化，要他抵抗是办不到的。一想到人家能够而且应该在尽了日常生活的责任之后在平凡的环境中得到幸福，他立刻表示气恼。他认为那是布尔乔亚的下贱，他甚至对自己过去在爱情中慷慨献身的行为也不了解了。奥利维没有力量奋斗，他也改变了。他辞掉了教职，再没有非做不可的作业，他只是写作，生活的平衡因之也有了变动。至此为止，他因为不能完全献身于艺术而痛苦，如今他可以完全献身于艺术了，却飘飘渺渺的像在云雾中一样。倘使艺术没有一桩职业维持它的平衡，没有一种紧张的实际生活做它的依傍，没有日常任务给它刺激，不需要争取它的面包，那么艺术就会丧失它最精锐的力量和现实性。 它将成为奢侈的花，而不再是人间苦难的神圣的果子。奥里维尝到了有闲的滋味，老想着一切皆空的念头，什么也不来压迫他了。他丢下了笔，游手好闲，迷失了方向。他和自己出身的阶级，和那些耐着性子不怕艰苦披荆斩棘的人失去了接触。他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觉得不大自在，可也并不厌恶。他以懦弱、可爱、好奇的性格欣然玩味着这个并非没有风趣，可是动摇不定的社会。他不觉得自己已经受到他的熏陶，他的信念不像从前那么坚定了。可是他的转变不及雅格丽娜迅速。女人有种特可怕的特长，能够一下子完全改变。一个人的这些新陈代谢的现象，往往使爱他的人吃惊。但为一个不受意志控制而生命力倒很强的人，朝三暮四的变化是挺自然的。那种人好比一道流水，爱他的人要不被他带走，就得自己是长江大河而把他带走。两者之中，不论你挑哪一种，总之得改变。这的确是危险的考验，你只有向爱情屈服过之后，才真正认识爱情。在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中，生活的和谐非常脆弱。往往只要两个爱人之中有一个有些极轻微的转变，就会把一切都毁掉。而遇到财产或环境突然有大变化的时候，情形更危险，必须是极坚强的人或是极洒脱的人才抗拒得了。自从他们得了遗产以后，克里斯朵夫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有点格格不入。雅格丽娜故意在谈话之间表现得冒充风雅和平凡的实际观念，终于达到了目的。有时克里斯朵夫愤慨之下说了些尖刻的话，使对方听了生气。但两位朋友交情太深了，从来不因之有何芥蒂。奥里维无论如何不愿意牺牲克里斯朵夫，同时又不能强制雅格丽娜跟自己一样。他为了爱情，绝对不忍心使雅格丽娜痛苦。克里斯朵夫看到奥里维的苦衷，便自动隐退了。他懂得自己在他们之间周旋，不能对奥里维有任何帮助，反而会伤害他，便想出种种借口和他疏远。懦弱的奥里维居然接受了。可是他体会到克里斯朵夫所做的牺牲，心里非常难过。克里斯朵夫并不恨他，他想，人家说女人是半个男人，这话是不错的，因为结了婚的男人只剩半个男人了。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